个地方，快带我去寻找，无法把你忘掉，那一世的美好是否还留在云上。我就要骄傲的一步一步， 等。

像太阳。手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把自己爱得像太阳，手中藏着一把火，这种日子不好过，把承诺交给你，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抓不住你。 Yes.

自由和

在意，让我觉得安心。从你某个角度，我总看见自己。到底你懂我，我其实我本来就像你。 和诋毁都是人们最容易记住的东西，大多数时候某个人说送你什么东西但没有送呢，会比已经送了更让你念念不忘。贬低你的话比赞扬你的话更容易烙在心头，所以不要随便说到不做到，也不要肆意的去批评谁，宁愿做了对的事情被遗忘，也不要错误被牢记。 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。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救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的两个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雷声隆隆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着寂寞，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爱长有始无终。 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。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救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。 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泪声浓浓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就成寂寞。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。我们 电影里的英雄总是在遇到内心专属于自己的兵器时，无师自通就掌握了使用的秘诀，大刀阔斧地杀退敌军，还现实安稳。可是我们在遇到命中注定的某个人时，却总是摸不到恋爱的法门，学不会游刃有余地去爱，想靠近怕他烦，想矜持又怕他以为高冷，小心翼翼地徘徊在他的周围，可是从未放弃过想要当一次他的英雄。 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。少年歌一曲，把心声献给群山听。漫漫长远，冷冷又梦境，雪里一片清寂。可笑我在独行，要找点点的心。有我美梦作伴，不怕伶仃，冷眼看世间情。万水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。千山独行，照我登天路径。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，摘下梦中满天星。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，向青天山。